咁第三種咧，響定中所發生嘅境界係乜嘢咧？智衰生益。嗱，呢一個前邊咧就係智慧多，定力少。而家呢一個情形咧，第三種嘅智衰生益咧，就係智力少啊，智慧少，呢個定力多啊，所以就發生呢個偏差。所以我哋修行咧，一定要定慧均等啊。又比定中知善男子见色音消受音明白，呢几句咧又系好似前边咁解释，唔需要再讲啦。前无生正啊，归失故居，智力虽未入中非地，永无所见，心中忽然生地呼喝，依一切事寻益不胜。將此以為精勤盡上，勤精盡上，即是話色音盡再繼續在定中修行這個人，因為這個定多慧少，所以觀察力呢是很薄弱，不能夠進一步衝破這個受音的遮蓋，所以呢向前就冇生正嘅境界，退后呢个色音又破咗，冇办法，仲有一个居留嘅地方，因此咧堕响呢个色音同埋受音两者之间，进不得，退不可，所以心中非常焦躁，于是咧忽然产生呢个大呼喝，响一切事一切事咧系沉溺响呢个呼喝的心里面，不敢生失这一种呢，以为这个沉溺的心呢，深沉溺念的心，就是证得这个圣人的境界啦。这一种呢又是一种什么错觉，他认为这样继续下去呢就是精进修行了。这种错觉呢是怎样发生的？法华此名修心无为自失，吾则无咎，非为圣正，欲作圣解，则有益魔入其心腹，但直处心言在一次，失依正受，当从论罪。法华这一个人啊，所以產生呢一種沉溺嘅境界咧，就係因為佢喺呢個三摩地之中嘅定多慧少，缺乏呢個觀察嘅力量，所以就有呢一種過失。若果能夠及早覺悟啊，明白呢啲係定強超定嘅力係超過呢個智慧啊，定強慧慾。所以有呢一種沉溺嘅心情，如果明白呢個過失焦點喺呢度咧，咁就會收拾呢個沉溺嘅心，提起正念，令到自己定慧均等，咁樣咧就唔會有過失啊，繼續落去咧就可以破呢個受音啦。可惜呢個人咧係處於呢一個色音同埋受音之間啊。進退為谷，以為這個就是聖人所證的境界，所以呢他呢就有這個益魔入其心腹了。益魔又是什麼魔呢？又是一種外道修行的人，得少為足，益持這個靜境，不失而成這個益魔。現在呢撐這個修行的人迷執這個沉溺的境界的时候，又执着以为这个是圣人的境界，所以就有机会入他的心，摄这个修行人的神识，日夜将他的心呢摄取，悬挂于这个色音和受音两者之间，这样呢就令到他失了这个三摩地中的正当的定境，所以呢 被魔摄受啊，就沦为魔见，哦，沦为魔见呢个沦，哦，那魔福尽呢，当罪无间地狱。呢，这个是前面所讲，因为受个魔摄嘛，所以呢魔福尽想尽呢就会落呢个阿鼻地狱。点解？因为佢谤正法。第四种可能发生嘅境界就为性成列，又比定中之善男子见色阴消，受阴明白，为力过定，失于猛利，以知性性，为依心中自心意义，是怒舍诺，得少为足。这种境界的过失在哪里？太过用心，太过猛利。为什么？是因为智慧多，定力少，所以由这个观智观察，在这个色尽受，色阴尽受阴显现的时候，所见的佛心呢，是这种境界，他就将这个佛的心，这种境界事实上是挂于自己的心中，以为自己呢，我见到佛心嘛，我就是怒舍那佛了，怎知道他这种境界只是修行，在五音之中只是破色音一个音，还有五个音未破，他就以为他自己成佛了，是不是太过得少为足呢？所以呢，就这种呢又是一种过失，又是招魔之由。这种境界怎样发生的？法华此名用心，失于行审，溺于知见，悟则无咎，非为圣正。若作圣解，则有下列二之足魔，入其三苦。见人自认我得无上，第一二谛，失于正受，当从论罪。这种境界呢，就是过失在于用心太猛，定力微弱，不能够呢观察到这个定境，所以呢就令到自己沉溺于这个圣法的知见，以为自己圣法了，所以呢就变成一种狂的癫狂疯狂的智慧，这种疯狂的智慧不应该发生，而发生呢是一种过失来的。若果能够及时反省，虽然是见到佛性，但是都未证得佛性，未得到受用，能够这样反省呢，知道不是圣人所证的境界，那呢仍旧继续进修，令到自己定位均等，这样去做呢就不会有过失。反过来讲，若果认为这种境界是圣人所证的境界呢，就有一个下列魔，下这个二之足魔，这个叫做下列的魔，就是二之足魔。二之足魔呢就入他的心腹了。知足魔由哪里来的？是修这个外道。我们记不记得有五利士和五顿士？五利士是什么？生见、边见、见采见，是吗？戒禁采见、邪见。而家咧呢个人咧就系、是、呢个外道咧，系呢个见采见啊，见呢个见采见外道修行，证得四禅，以为证咗四果，即系迷呢个有漏天作呢个无慧解，唔系果而戒系果，咁呢咁样咧死咗之后咧就堕落做呢个知足魔。而家呢个修禅定嘅人呢，系得少为足啊，净系见到佛心显现，好似镜中里边显现啫。佢以为自己咧就系怒舍那佛啦。哦，咁呢一个咧就系得少为足，就令到呢一个知足魔得佢方便入佢嘅心，摄佢嘅神识， 所以呢见人他都说我已经证得无上菩提了，我已经明白这个第一二谛理了。因为这样夸张自己呢、啊、未得为得，未证为证、啊啊、变成大妄语了，所以就失意这个证受。所以他心呢就随着这个魔鬼所展为魔的见索，魔福享尽就自然会堕落的了。第五种过失呢，这个境界呢是叫做失守生忧、哦、比又比定中之善男子，见色音消受音明白，这四句是话大家都明白了、哦、即是说这个修心摩地的善男子、哎、破了这个色音，超了劫之后这个受音显现了，当在这个受音的境界里面修这个止观的时候，生正未获，故心已忘，力临而制，自生更险，依心忽然生无尽忧，易坐铁重而饮毒肉，心不欲活，求人上求依人，宁害其命，早取解脱。修行修到这样真的很可怜，是吗？生正未获，即是说色音消受音现，见到法心但是未得到受用、啊、居这个色音已忘受音现前之间，他看一下、啊、这前面这个色音、啊、已经没了，这后面这个、受音呢、啊、又不知道、啊、是怎样、啊、好危险、哦、自己呢自己是害起上来哦、所谓进不安退不可，因此呢产生很更险的恐惧，于是呢就成日愁眉苦面，成日担忧害怕，所以生起无尽的忧悲苦恼、啊、因为心里面成日怕，成日怕，成日苦，成日恼啊、所以呢坐又不安、啊、睡又睡不着、哦、好像在铁床里面，坐在铁床里面受苦，又好像饮毒肉那么悲哀、嗯、所以常为这个悲哀苦恼所困扰，因此呢、啊、死了好过了、嗯、所以呢但求速死、啊、时时见到人你杀了我啦，你杀了我啦、哦、甚至呢自己呢、啊、去过他的欲、啊、这一种境界是什么？是此名修行失依方便，吾则无咎，非为圣正，若作圣解，则有一份上忧受魔入其心腹，手执刀剑、啊、自割其肉，因其舍受上或上忧受走入心森林，不耐见人，失依正受，当从论罪。这一个人的过失在哪里、啊、就是因为没有方便的智慧、啊、怕过头、啊、这一种上次于这个优秀境界里面，这一种境界呢实际上是修行一种过程偶然间产生的邪知邪见。如果你明白这一种境界是不对的，因为定力太多，智慧太少，所以产生这些过失，咁于是呢你就要重新提起正念，令到自己的定同埋慧均等，咁样去进步，去进一步去修嘅话，咁就冇过失，就会恢复翻你本嚟修呢个正定嘅境界。如果唔系啊，你认为哦？这一种境界呢我这么担心呢、哦、这个呢是圣人的境界啦，那就有一份上忧悲修受魔入其心腹。上忧受魔、哦、就是这一种人呢生前不得志，是忧郁而死的、哦、那呢这一个这个忧郁，这个郁字又错了，这个是 这个忧郁这个郁，因为他忧郁而死，冤魂不散而成为这个上忧愁魔。现在呢，这个修禅定的人呢，产生这种不正当的知见呢，就与其同类，因此呢，他成这个忧郁的心，这个修禅定人产生这个恐惧忧郁的心理的时候，就入他的心苦，更加令他忧上加忧。于是呢，自己的手揸这个刀或者这个剑去割自己身体的肉，或者呢是不愿见人走入这个身心，这种人呢就会失了这个修这个正定的正手。当这个魔福享尽呢，就当然会堕落啦。这个又是一种不正常的境界。如果你能够明白这些是不好的，及早觉悟呢就不会堕落。如果不是呢，就烧这个魔入你的心腹，令到你呢是不耐烦，生前得不耐烦，要自己去过害自己。这种人呢就是邪入了魔了。那第六种呢，又坏劣盛起，又比定中之善男子见色阴消受阴明白次清净中心安忍后，忽然自有无行起身，心中风热不能自止。即是说这个修禅定的人，色阴消了，受阴显现的时候呢，见到法心，见到法心，法心是没有妄想的，没有污浊的，所以就很清净咯。所以他次在这个清净之中呢，因为这个人呢次在这个清净之中，心就得到安忍。为什么？我们平时呢是有烦恼嘛，有烦恼就有执着，有执着呢就有我有法种种知见，所以成日的心就不安不乐。咁佢而家呢個人咧，係能夠喺個定中降伏咗呢個我法而執，在內不執我，外不執法，所以咧受陰現前咧，佢心咧得到開明，能夠見到法嘅心，佢似呢種清淨嘅境界咧，心裏邊好輕安，好快樂。當呢種輕安快樂境界現前嘅時候咧，佢忽然間產生非常非常之歡喜。由于这个心中风起，风起过头，没办法抑制，没办法抑制的时候呢就入魔了。这种境界是什么境界呢？这个是叫做轻安无畏自禁。所以佛教教我们忍，忍耐忍辱，不但是违背自己的心意，令到自己有苦的感受，苦恼的感受要忍，就算顺自己的意志，令到自己好快乐，这个时候都要忍。即是人家闹我，我要忍，人家争我，我都要忍。所以这个就是这个境界，这个呢得到轻安的境界，没办法忍受。我们知道忍有很多种，有生忍、法忍、无生忍，但是《印王波野经》里面所讲的就是五种忍，有这个佛忍，有这个正得无生忍、得无生法忍。什么叫做无生忍、无生法忍？就是修行修到成功，见到无生的法，见到自己的本性了，都要忍，不能够生风起，一生风起心呢就招魔了。这个人呢就是见到法心，所以就生这个风起心，风起过头，所以呢就有这个轻安的魔，这个好起落魔入他的心腹。这种好起这种境界呢，就是说此名轻安无畏自禁，吾则无咎，非为圣正，若作圣解则有一份好喜乐魔入其心腹，见人则笑， 都幾得人驚嘅。如果有一個人對住你笑咁，啊，咁你梗係話佢黐線啦，係嘛？咁啊，真係黐線，真係腫咗邪啦。哦，二佢路旁啊，自歌自舞，自慧以德，無礙解脱，失依正受，當從龍罪。呢一種境界嗱，本嚟好好噶，已經係消除呢個色音啊。已經破了呢個色音，超呢個劫座，呢、這個內心咧降伏咗憤怒，非常之輕安，係應該好好噶。但係咧，佢忽然間咧產生無限嘅歡喜啊，因為歡喜過頭，就係、是、因為佢冇忍啊，失於呢個忍哦、啊，所以咧啊無慧自禁，冇智慧去禁止自己內心嘅喜悅，因此咧就招魔啦。如果你能夠覺悟呢一種係一種定力修呢個禪定一個過程，偶然間發生嘅境界，唔係淨得聖人境界，咁樣咧你就會衝過呢個關啊，再向前啊進一步修行。如果你認為啊，我而家真係好歡喜、好興奮，咁呢種就係聖人境界啦。咁樣咧就有一份。好喜樂摩入你心苦，見人則笑喎、哦，得到呢種愛呢種摩係咩摩啊？係外道修行得到少少輕安咧，就產生極樂嘅感想。守住呢一種想法咧，永遠守住響呢度，不忘就變成呢個喜樂摩。而家呢個修行嘅人咧。啊、就俾呢種喜樂魔侵入佢嘅心腹，咪攝咗佢嘅神魄，咪見人則笑，笑嘅結果咧就去追求快樂咯。咁所以縱情五欲，五欲係乜嘢？財色名食睡，地獄五條根。哦，咁佢因為咧啊。貪呢個五欲嘅享受，知意去享受咧，咁樣啊，甚至走去大街大巷咧，載歌載舞喎、啊，啊，響個大街響自己響度唱歌，自己響度跳舞，係、啊、咁以呢一種境界為自己係一種娛樂嚟嘅。問佢做乜嘢？你咁快樂啊，咁歡喜啊？佢話：我已經證得呢個自在無礙嘅解脱咯。嗱，呢種咧就係邪知邪見，由於呢種邪念咧，就失咗修三摩地嘅正受，啊，即係失呢個正定啫。正定亦叫做正定，亦叫做正受嘛。咁結果點啊？結果墮落魔嘅見所。魔嘅見所咧，就專門受魔王派遣去擾亂行人修行嘅人，咁結果咧，佢天魔鬼嘅福報盡咗之後咧，結果終於墮落呢個阿鼻地獄。呢個係第六種嚇、啊，第七種又點咧？見性成文，又比定中之善林子啊，見色音消，受音明白。智慧已足啊！忽有無端大我問起，而是乃至問已過問，及問過問啊！或增上問，或悲憐問，一時虛發，心中常興十方如來，何況下為聲聞緣覺呢？咁呢一種境界咧，就係、是、話見性成問。見性成問係咩？見性就係見到佛嘅心。就是性的境界啊，好是性的境界，但是呢他就產生这个我慢降高的心了。所以佛经讲呢，慢是有七种啊。第一种是依劣戒性，那、啊、譬如说我考试有八十分，他考试就七十分，咁你我叻過你啦，咁就依劣繼承啊！咁我叻過你，我就欺負你咯，啊！我就睇唔起你咯，呢、這個係屬於我嘛。啊、第二種咧，同德相傲啊，為之傲慢 或者呢個又叫做驕慢，哦，痛得傷我係咩啊？譬如我嘅道德，我個學問，大家都八十分咁，你明明係同等，佢就話我係勝過你，啊，呢個痛得驕傲啊，傷傲，咁咧就呢個就係叫做驕慢。第三種咧就係依同爭勝啊。明明大家道德、學問、家財啊，或者身家性命，或者其他一切嘅依報、正報都係同等嘅，但係咧，你偏偏就要爭，話自己勝，同人哋爭啊！譬如話，你今日著呢件衫最靚咩？我聽日著件衫仲靚過你啊！你報師$100咩？我報師$1000咁。咁呢個本嚟好嘅，報師越多越好啊！但係以呢種爭勝嘅心咧，功德就已經減少啦。哦，咁啊，實際上我哋知道報師唔係在多同埋少，而係在個心啊！你記得嗰個故事嘛？嗰，那個朋女咧，兼兩個同先，功德都好大。我方丈都同佢祝福，後嚟咧佢捐好多好多呢個金銀珠寶啊、飲食財物啊，嗰，那個大和尚都唔出嚟見佢，為乜嘢？因為驕慢心，哦，而驕慢心同埋而恭敬心咧，係布施咧係福報差好遠嘅，唔係話在呢個物質嘅多少哦。咁但係呢個人咧就係，是，依同等嘅人咧，爭勝咁啊叫做過慢；依勝爭勝咧就慢過慢。哦，人哋明明勝過你，你又要話自己勝過人，呢，這個係慢過慢。啊，五咧係未得為得咧，叫做爭上慢。六咧係卑劣自驚啊！乜嘢叫卑劣自驚？自己好渺小，道德學問。家財乜嘢都唔及人，但係自己咧就覺得自己好，自己高竇啊，自己睇唔起人啊，不敬聖賢啊，唔會咧再進一步去爭取啊，呢種叫做卑劣慢。雖然佢係好下劣，佢都有一個我慢嘅心。咁啊，第七咧係不敬佛爭，不禮塔廟，就係屬於邪慢。邪慢咧，即係冇呢個宗教嘅信仰，或者唔恭敬三寶，呢啲咧就係邪知邪見嘅慢哦。咁呢一種人咧，因為無端無故啊，係產生呢個慢哦。咁啊，連十方諸法都睇唔起，嘛，何況下位嘅聲聞言覺咧？呢一種咧就係屬於邪慢啊，七種慢之中嘅邪慢。呢一種邪慢點樣產生噶？係此名見性，無畏自救，吾則無咎，非為聖正。若作聖解，則有一份大我慢魔入其心腑，不禮塔廟，摧毀經像，為騰熱言，此是金銅，或是土木，經是事業，或是簪花啊。欲生爭相，不自恭敬啊，卻崇土木，實為顛倒。其心信者，從其毀碎啊，迷棄地中，而誤眾生入無更欲，失依正受，當從論罪。呢度咧係話佢為乜嘢係會產生呢一種見解呢？就是因為呢個人修呢個禪定嘅時候咧，定多為少，冇呢一種智慧自己嚟拯救自己。哦，若果能夠及早覺悟，法性係平等嘅，生法一義，唔應該有呢個我慢降功嘅心。眾生啊，都應該平等對待啊，何況敢輕慢知法性言呢？若果能夠以呢一種覺悟嘅智慧挽救自己癲狂嘅心嘅話，就可以再繼續修呢個止觀啊，止觀雙修定慧均等，就冇過失。 若果你认为这个是圣人所证的境界，那就会有一份大我盲魔入的辛苦了。大我盲魔是什么？就是这个外道修行得少为足而起这个我盲，死了之后呢就被这个魔王接受他做个魔鬼的眷属，这个叫做大我盲魔。现在呢乘机乘这个在禅定中修行而产生这个骄慢的人呢有机会给他所以呢他就会入他的心腹，一入他心腹，本来这个人已经见性成盲了，再加上盲大我盲魔入他心腹，盲上加盲，不但不礼佛塔，同时摧毁经像，对人家说佛像不过是金做的、铜做的，或者是泥土做的，或者是木雕刻的，有什么可贵呢？经典呢也不过是事业，或者旧阵时不是现在这样印刷嘛，是用事业来写的经文下去，或者是用那些剑、布写下去的，或者是用花写写刻这个字下去的。他说肉身才是真实的嘛，我这个是活佛来的，你都不拜，只去拜些木头偶像。应该是恭敬我嘛，你反而去崇拜这些木头偶像，你就是颠颠倒倒了。对假使跟对人说呢，这个人呢信他或者肯信他说呢，就说、既然那些经是事业而已嘛，所以呢就毁碎这些经和佛的像，将它埋在地下之中。纵然跟这些人不信他说，不会跟着他癫毁灭这个经像，但是呢就已经令人家产生这个疑惑了，是不是的，真不真啊？疑误众生都是有罪的，所以他的罪呢一定要入地狱。你知道佛经呢是法生法来的，法的法生，毁灭佛经呢即等于触法生邪。所以呢你们呢去那些佛教地方，人家有些书送给你看呢，你拿回去看是好的，看完之后呢如果你不收藏呢就转送给其他朋友看，千祈不要呢看完之后呢搣烂它烧了它或者扔在那里污辱它，这个呢等于出佛生邪，就不要贪心，多多益善，拿回去扔在一边。这个人呢疑误众生，所以呢魔业受尽之后呢就会堕落这个地狱，没办法抢救的，没人可以教得到他的。